你的长得低，更加有你，为你弹。 真和平，我总一被提醒，我在什么时代是秃鹰，我用漂亮的言语形容被掠夺以后的爱情。 在荡着秋千。